运来代替闷，寻找新鲜刺激，寻找一晚的爱伴。当我车你归家，寄没留下来伴着你换，全因心中已知，无根的一晚不会解闷。潮流兴多花款，随便偷富。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，但我已厌倦，在某天已拒绝再换。曾经喜欢拼盘，如今很需要真有伴。知你不满都好，亦未能奉陪伴尽你换。明知假使放宽，明朝一醒我心咁苦闷。潮流兴多花款，随便偷欢。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，但我已厌倦，在某天已拒绝再换。潮流兴多花款，随便偷欢。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，但我已厌倦，在某天已拒绝再换。潮流兴多花款，随便偷欢。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，但我已厌倦，在某天已拒绝。